幻想筑起心灵的阁楼。我们是爱上浪漫的好朋友，在年轻的夜里品尝着彼此的拥有。雪夜长透烛光中，几个朋友 生活中每一天都可以是纪念日，只要你善于营造浪漫氛围。谁说十块钱的浪漫粗糙又简单？只要有一颗细致的爱心、包容的耐心、善良的热心，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。就在家制造一场小小的浪漫吧。这首纪念日送给大家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不要丢失桌上那把心上的钥匙，因为已经被你丢的剩最后一只。冰箱里面的果实昨天已过期，不要再吃。去年送你那件上衣别让水沾湿，床边纸条是干洗店的电话地址。要常常整理卧室，别想着感情不可收拾。我会把今天当作纪念日，我会告诉自己面对现实，我不会试着忘记那段故事，假装自己还是一张白纸。我会把每天当作纪念日，纪念自己曾经多么固执，我不会后悔曾经和你认识，我会感激那个浪漫开始。上衣别让水沾湿，床边纸条是干洗店的电话地址。要常常整理卧室，别想着感情不可收拾。